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宇恒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96集。其实朱元璋对他大明王朝的第一功臣，他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他的患难兄弟徐达，还是非常有感情的。他不准备像对待那些个文官那样来对待徐达，朱元璋不想，也不忍心来杀害徐达。朱元璋只是想慢慢地削弱他的军权，让徐达变得没有能力，就是有什么办法也办不到。可是徐达自己却来提出请辞归乡这么一个请求，这说明什么？朱元璋心中蹦出的想法是，徐达对朕有了戒心，若不其然还仅仅50出头，为什么就要请辞归故里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徐达，你为何要这样？朱元璋在心里愤怒地问道。一个臣子对皇上有了戒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叛。徐达，你我相交了这么几十年呢，到头来你为何要背叛朕？朱元璋这么想着，越想越感到徐达不能容忍。朱元璋愤怒了，龙颜一怒自然要杀人。朱元璋开始考虑诛杀徐达的方法。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朱元璋希望能不为他人觉察地杀了徐达。经过详细了解和周密安排，朱元璋召来御医去给徐达看病。临行前，朱元璋望着御医很久，直到御医胆战心惊起来，这才开口说： 徐达是朕的好兄弟，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你此去看病，一是要万分的仔细望闻问切，弄清元帅的病情；二是要问明治疗方法，这些都给我仔细了，然后来告与朕。若有一样不问明白，小心你的狗命。 御医听了连连点头。来到徐达府上， 御医反复详细地询问徐达病情，看到徐达背上的疮发黑了，不由得又问： 不知元帅现在用的是什么药啊？ 徐达听了坦率地回答： 是用葵花籽烧了盐虫细末，然后调制一麻油涂于患处，另外再用60克鲜花用美酒合煎至沸腾，而后每日服用。 御医听了想着说： 若是让我来用药也是这样，坚持3个月疮一定可以痊愈。不知元帅医治这疮的是何处良医啊？ 这位医生姓吴，名状云，就在我军中，常年为军士们治疗刀棒枪伤。 御医听了再仔细观察徐达的病情，又问了一些其他许多事情，这才告辞准备离去。 徐达的夫人张氏见了，急忙上前一步拦住御医说： 先生是宫中名医，为我家元帅看了这么久，也问得这般详细，为何不堪一剂药方留下一些药就要离去啊？ 御医闻言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请夫人恕罪，臣此来全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待臣此番回去将元帅病情禀明了皇上，定会送药来的。 皇上又不是医生，为何你这个医生不直接给我家元帅开药啊？ 张氏更加奇怪，仍然拦住御医： 皇上说了，元帅是他的好兄弟，又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勋，因此务必要特别小心。 张氏听了不那么相信，望着御医又望了望徐达。徐达说：让他去吧。 御医走了以后，张氏拉着徐达的手说：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很怕，很是担心，怕是皇上要做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 哎，夫人不要乱猜疑，若是放在以前我也是有些担心，可如今我已对皇上严明吊交兵权，他绝对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利。 张氏听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是到了夜间还是做了一个噩梦，吓得大汗淋漓，醒来的时候对徐达说： 元帅，我还是担心。 话说御医回到宫里，详细地向朱元璋汇报徐达的病情，告诉朱元璋说： 回皇上，徐元帅的疮正长在他左后背，是一种极为凶险的病，因为距离心脏不远，弄不好是会死人的。 怎么是弄不好啊？ 譬如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还有 什么是不该吃的？朱元璋打断了御医的话： 蒸鹅之类。 吃了就会死吗？ 一定会的。 这些你都告诉徐丞相了吗？ 都说了，我都详细告诉了。 很好，你做得不错。 不过陛下不用担心，徐元帅现在用的药很对劲，他一直这么熬下去，用不了3个月就会痊愈的。 哦，这样。朱元璋转动着眼睛，冷冷地笑着，向御医挥了挥手。等御医走了以后，朱元璋传来心腹马生云：现在你就去送一只蒸鹅，请魏国公吃。 马生云惊呆了，愣愣地望着朱元璋。 一个太监走过来呵斥他说： 还不快去！ 马生云这才清醒过来，一头冷汗地去了。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背影，一动不动地对那太监说： 你也跟他一起去。 话说徐达正在收拾行装，准备潜赴北平。他们夫妻俩听完御医的介绍，知道了原来病中的徐达竟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注意。正在感叹的时候，有人来报，有皇上的亲信马生云与宫里的太监来了。看到一只黄酥酥的蒸鹅，徐达的妻子怒了，冲过去要掀掉它，然而被徐达制止了。徐达说： 你跟你们的儿女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不， 妻子大喊起来。徐达心知肚明，皇上这么做只是不让他一个人活下来，他的家人是不会遭罪的。于是接过蒸鹅，大口的吃起来。 不， 妻子再次扑过来将徐达挡住了。他握住妻子的手说： 只能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 第二天，徐达病逝了。朱元璋非常的伤心，流了许多泪。后来追封徐达为中山王，谥号武宁。一个人如果心胸狭隘，到头来总是会去害别人，而且最终总是会害了自己。因为他一方面在不断的树立反对派，另一方面也随时给加害他的人以机会。他一面伤害别人，一面又说自己没什么错，结果便有人这样来对待他。朱元璋征战十多年，经历过许多生死的关键，每每呢都能够杀死对方，而保全自己才有今天。杀人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是如今杀的人大多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人，特别是徐达，很是让他怀念啊。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生出一些歉意来。就在毒死徐达的两个月以后，他竟然梦到了徐达，无限恨意地望着他说： 我为你出生入死，打下大明江山，你竟然还要加害于我。 醒来的时候，朱元璋头上冒汗，心跳不已，久久的不能平静。他在床上坐了许久，决定今日不上朝，让人去徐达的坟上看看。他走出行宫，沿着千步廊信步朝着御河走去，身后几个贴身太监不远处跟着。朱元璋举目看着偌大的内宫，不由得想起刘伯温。这内宫就是1366年刘伯温受他朱元璋之命占卜以后填湖建起来的，地势南高北低。曾记得当年刘伯温还给他讲了什么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类的话，可是如今啊，正想着吏部张护父来说有重要事情禀报。朱元璋一听，吏部那有什么事儿啊？怎么直接来找朕呢？转一想，如今中书省废了，没有丞相，下部六部的事情不直接找朕又能找谁呢？想到这里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这权力可真诱人，但也真够累人呐。回到御书房，传来张富户，朱元璋抬头看着他一眼，问道：你就是张富户，找我有什么事啊？张富户并不回答， 只是抬眼去望一边站着的几个宫女儿太监。朱元璋知道他的意思，却并不做理会。 不碍事，有话快说。 张富虎听了，不敢再抬头张望，只是垂头小声地说：李存义和李佑曾伙同胡惟庸谋逆。朱元璋听了，皱了皱眉头： 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李存义是李善长的亲弟弟，李佑是李善长的亲儿子，他们也会谋反。 朱元璋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不怒自威地逼视着张富户。 证据。 张富户见了朱元璋样子，已经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了。听朱元璋这么一问，松了一口气回答： 这事是李存义家的管家亲口招供，现在人已经交宗人府那压着。 让宗人府招成来。 朱元璋说完闭上眼睛。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李善长的亲弟弟亲儿子他们都会谋反。 朱元璋还是不信，他在心里嘀咕着。张富户只好就这么跪着，一直等着宗人府来人。没过多久，宗人府赵成进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Just one last dance. Just one last dance. We meet in the night in the Spanish cafe. I look in your eyes,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It feels like I'm drowning in salt.